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歌，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白伟聪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喺特区嘅香港咧，地产就下跌，吉铺咧就通街，两餸饭咧就横行，米芝莲奢华嘅消费咧就收缩，就搞到咧系进入一个内卷嘅状态。再加埋龙头地产财团新世界因为陷入财困，争银行咧超过1400亿，亦都咧系惊动到国际嘅经济媒体，例如彭博啊，就系关注香港会唔会啊系进入一个咧内卷嘅状态。咁喺大陆咧就内需咧就一早就变咗内卷啦。本来三头马车，大陆嘅 GDP 增长咧系靠基建、出口。同埋13亿人口啊，嗰个咧国内嘅消费，之但系咧出口咧就已经咧系俾美国咧吓嗰个经济状况咧吓处处咧系拖累，又或者咧系关税嘅封杀，而啊基建咧系亦都咧系停晒，到处咧都系鬼城，地产咧系爆煲，咁全国人民咧吓佢嗰个困局咧就类似香港。当他的收入是减少很多变成负资产的时候，谁又出来洗钱呢？一旦是这样就变成东西就越来越便宜了。那么惊动到中国国家领袖习近平，最近他主持一次党内最高经济决策会议，那么习近平就再次强调一定要推行高品质的发展，就建设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严正咧就要求治理企业嘅低价竞争。嗱，呢三大口号咧喺经济学同埋常识角度咧都系无厘头嘅。咁啊，第一啊就要咧高品质发展啊，点样样啊系由一个党嘅机器啊系去推动中国啊系高品质嘅发展咧啊，香港啊。是当经济畅旺的时候，成条罗素街架广东道卖的都是法国意大利高品质的名牌，那阵时又是由哪个特首或者港督去强调去推动呢？好了，第二就是建设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是不是靠党国机器去建设成的呢？市场怎样去统一呢？市场统一在哪里呢？是不是统一在价格、商品呢？是还要全国、走去统一，怎样统一呢？这位领袖、但他日想夜想都是想着统一两个字，所以呢就搞到什么叫经济基本规律呢都是无厘头。好了，那么要求治理企业低价竞争，这个还好笑，那些企业和商号各价求斗，挣扎求存，是受到呢是要治理，你怎样去治理它呢？是不是任何一间铺头它一旦推行减价、你就要找人拉人封铺呢？这些呢就暴露了一个病入膏肓，心入骨髓，日夜都是想着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用党国的统治机器去调控市场，就已经是迷失了什么是叫做经济的规律。就在习近平主持这个经济会议的时候，人民日报7月3号突然间高调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声称是纪念李克强的70岁的诞辰。这篇文章相当之长，是强调李克强生前的功绩是什么呢？里面有几句是可圈可点的，就是说李克强是坚持由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嗱，呢几句咧系不断去重复咧，市场、市场、市场。嗱，乜嘢系主，乜嘢系副咧？嗱，呢啲政治嘅文章咧系好小心翼翼去行钢线嘅，吓就系话强调咧，就系话啊嗰个叫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嘅作用。佢里边咧就冇讲到啊人间烟火啊地摊经济呢篇文章，亦冇讲到李克强。坚决咧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嘅动态清零啊，吓个伟大斗争，动态清零呢四个字咧系见唔到嘅。嗱，当然咧到最尾啊，佢讲一句：今天我们纪念李克强同志，就要学习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嗱，呢句咧顾一顾啊。吓噶！而家今日啊，呢一位嘅人物吓，只不过咧里边啊系通篇冇提到李克强同志在退休的时候，深情地对国务院啊吓的工作干部同志们说：人在做，天在看。亦都冇提到咧李克强啊生前留低嘅名言啊，就叫做啊黄河之水咧系不会倒流啊。嗱，呢篇嘅文章出咗嚟就自然就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嘅轰动啦。咁你话到底系咩意思呢？ 咁中国嘅内卷经济咧，唔系今时今日啦。咁相信咧喺呢几年嚟咧，喺中国大陆做生意人都感受得好清楚噶啦。咁我哋早前咧亦都报道过啊，喺电动车嘅行业咧，特别系内卷得好严重。嗱，譬如话最近啦。喺发生咗一单小米嘅汽车咧，自燃意外嘅事件之后咧，网络上边咧又引起咗一大片咧对于电动车啊或者小米啊嘅安全性能嘅质疑。嗱，咁呢啲本来咧就同内卷咧就好似冇直接关系，但系内卷唔系净系价格战嘅。我哋一向以为咧就系大家斗平啦，甚至补贴啦，呢种叫做内卷。但系内卷而家中国大陆咧有多个层次系认知作战，咁点样呢？就系通过咧喺网络上边或者媒体咧抹黑啊，或者写啲黑稿啊，或者揾打手咧去将对方嘅产品同埋个品牌咧抹黑或者叫落井下石咧，呢种咧都系内卷嚟嘅。所以最近咧小米发生咗呢个智能驾驶撞车跟住烧着嘅事件之后咧，咁于是乎咧一连串啊喺网络上边咧对小米嗰个质量啊或者佢安全性能啊嗰啲质疑啊或者攻击啊不断咧就喺度 looping。咁呢啲亦都系咧某种嘅内卷嚟嘅。咁当然啦，小米佢自己亦都可能有做同样嘅公关行为啦。咁所以行业之间咧唔止减价，减价之余咧就大家互相抹黑，互相用黑手咧就去写啲网络上面嘅线稿啊，或者发动咧啲黑粉咧喺网络上面咧就留言啦，诸如此类。咁就互相嘅攻击咧造成咗呢种喺虚拟网络上面嘅另外一种内卷。呢种认知作战咧，亦都会造成咧大量嘅内耗，因为咧消费者咧对于好多嘅呢啲电动车嘅牌子，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之后咧，其实就信心就失去啦。咁虽然咧价格好平，但系价格好平唔代表咧可以增加个销路，因为而家咧已经接近咧零嘅利润，甚至系要倒贴啊。因为以往咧中国嘅电动车行业系靠官方嘅大量补贴咧，先至能够咁样大量生产、大量倾销。而且佢哋嗰个利润所致咧，唔系净系来自消费者嘅，好多嘅利润咧系来自咧佢哋压榨嗰啲供应商，譬如话拖数拖到去半年先至找数啊，或者找数嘅时候咧要八折啊、七折啊咁样去找数，咁将嗰个亏蚀嗰个钱咧就转嫁喺啲供应商度。咁供应商点解硬食咧？就咁其实好简单啫，因为嗰间厂例如小米太大啦。如果你连呢个客都冇咧，咁你自己后面嘅供应商咧，亦都系要找数噶嘛。供应商都有佢嘅供应商噶嘛。咁喺度层层压榨之后咧，最后就落到个好多嘅中小型嘅企业里面，中小型企业里面再压，压无可压，就压落去啲员工，例如要佢哋加班啊，例如将佢哋嘅福利扣减啊，例如拖欠佢哋嘅人工啊等等。咁最后咧受苦嘅当然就系最基层或者最底层呢条食物链嘅人或者系公司。 咁而家中国嘅内卷经济咧，就系进入咗一个咁嘅恶性循环。咁有冇出路咧？咁呢个暂时睇唔到出路，因为同香港嘅地产前景一样。以往咧，經濟嘅周期咧係會低完之後就會升翻嘅。譬如話通過可能係石油危機啊，或者戰爭嘅陰霾啊之後咧，個經濟又會再蓬勃。但係而家全球嘅經濟咧，大家睇到，特別係中國同香港嘅經濟咧，而家係冇一個新嘅燃料注入啊。即係話咧，以往就可能靠海外嘅市場啦，或者一個新嘅科技嘅技術啦。咁以往寄望嘅電動車同埋太陽能電池呢啲咧就係新嘅技術，咁但係連呢條橋都冇之後咧，咁靠咩咧？係咪 AI 人工智能咧 ？AI 人工智能能唔能夠可以同西方特別係美國嘅人工智能去相比咧 ？DeepSeek 可唔可以帶嚟咁多嘅工作機會，或者可唔可以咧令到嗰個生產嘅模式改變咧？會唔會調轉 AI 會令到更加多人失業，更加多嘅公司要倒閉咧？嗱，呢個就係未知之數啦。 咁啊，習近平咧聲稱啊，係咪要治理啲乜嘢咧？嚇，治理呢個咧內卷，治理咧係企業低價競爭，企業低價競爭，你仲要伸隻有形之手走去鬥爭同埋治理咧？係呢啲可以全世界喺都未曾見過嘅經濟異象。嗱，首先咧，你問下呢位習主席，房地產咧就已經爆雷，恒大咧係爆咗煲。其他咧好多嗰啲地產市道啊，成個大陸咧係畢竟好多人咧去拋售上海台北京啊，喺市中心啊嗰啲咧第一價格嘅貿易，咁啊請問導致全國啊嚇嗰個房地產嘅價格下滑，咁啊習近平主席點樣去治理法啊？你用啲乜嘢方式係令到地產嘅價格唔好跌啊？係然後穩定同埋上升咧？嚇，如果唔得嘅話，地产价格下跌而导致到人工的下跌，咁啊，请问啊，系你有乜嘢三头六臂的方式去治理，系令到佢止跌回升咧，系嘛？第二就系电动汽车就不断贬值，系由今年五月开始，身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啊系冠军的中国咧，就出现二手电动车集体价格啊系雪崩的现象。电动汽车买翻嚟不但不能保值，而且好快咁咧，系嗰个价值咧系出现啊雪崩嘅效应。由中国开始到欧洲，再到新加坡，电动车二手价格一直咧都成为啊汽车主嘅噩梦，系嘛？对此咧，下下都要咧计划经济啊，同埋伸只手出去干预啊，去管理啊，系嘅中共咧就当然系焦急如焚啦。人民日报咧，在六月咧就發表評論文章，嚴正指出電動汽車、新能源車絕對不能夠打價格戰，反對咧係惡性競爭，車商劈價促銷就係要趕喺夏季嗰個車市咧係寒冬降臨之前咧係紛紛清倉，估計個減價戰咧根本咧係會持續幾年，一旦減價就質量下降。咁啊，請問啊，係點樣治理同埋鬥爭？係點樣用移山倒海嘅方式咧？係令到啊，嗰啲電動汽車唔會跌，同埋嗰啲價格咧係抽頭咧上升咧？嗱，而家中國大陸啊，呈現呢一種內卷同埋鬥 cheap 嘅咧，就有三大嘅跡象。第一就係電動汽車越嚟越平，第二就房地產爆煲咧，就樓價咧係越嚟越賤，第三就係大學畢業生今年六七月咧係湧出嚟加入市場，就人工咧就越嚟越平。嗱，本來咧人工越嚟越平，經濟建設嘅成本咧係下降，係咪應該咧係增加大量嘅資本咧？嚇，外企咧係咪應該咧快嘘嘘聲湧入嚟上海啊、北京啊一線城市啊，去爭請嗰啲工商管理啊、嚇金融啊、經濟啊、嚇高科技啊嘅第一流人才咧？见唔到资本入嚟，资本咧系大量咧系出走，咁啊点解咧？咪就系你伸只手啊，系入嚟管呢样管嗰样，治理呢样要调整嗰样咯，系嘛？2020年开始嗰三年啊，所谓嘅新冠状病毒啊，导致到咧你动态清零，就系伸一只巨手咧系碾爆啊，以上海为首啊嘅 GDP。 经济增长的龙头咯。吓，呢一旦咧动态清零啊，无论啲咩长三角啊、珠三角啊、咩上海经济自贸区啊、海南自贸区啊，你口口声声标榜啊嗰个自由、自由、自由咧，就变咗管制、管制、管制。系一旦咧系你出现呢啲你觉得咧系要管嘅时候咧，你嗰只党国机器伸只手埋去捻，伸只手埋去压弄，伸只手咧系埋去咧系谂住芝麻开门，伸只手埋去干预的时候，资金资本咧系一定走人。呢、這个咧古往今来系人类基本的定律嚟嘅，系咪？而家大陆嗰个车市咧系出现咗咩？嘅一种叫政策依赖症，成日咧就有新政策出笼，跟住咧就有新嘅规定。吓，呢啲嘅政策啊规定咧，就罔顾你以前咧系订立嘅法律同埋法则。一味是靠所谓的政策本来去刺激撑市，现在那些政策那个药效是完全是递减，是吧？就是汽车的市场出现是政策依赖症。什么叫政策依赖症啊？你短短是一年之前就是这个人带头疾呼要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你一旦要发展的时候，叫大陆话斋一拍脑袋，嘘嘘声即刻推出千亿元的补贴，下面咧睇到阿公有钱派，嗱嗱声就巧立名目去领咗啲钱先，一领咗啲钱咧就使咗先，又或者袋落袋，系有咩仔女咧想送去美国、英国寄宿学，哈佛、耶鲁、剑桥啊，系谂咗自己嗰饭先，所以咧。你話要谷嗰個咩自力更生啊？係要生產晶片啊？知道翻錢新質生產力啊？噏噏聲，因為你係國家機器干預，造成大量嘅產能過剩。喺大陸一旦你產能過剩，你係咪要大家各家鬥平嚟到吸引一啲大陸人民去購買？咁都買唔曬，係咪要咧係向外推出？堆晒过去欧盟嘅市场嘅大门口，又系靠平价国家咧，系嚟到贱物斗穷人。点解个电动汽车啊，个价格一路射落嚟啊？除咗产能过剩之外，就系嗰个电池啊，嗰个价格越嚟越平啊嘛。啊，电池价格越嚟越平啊！啊，譬如嗰个宁德电池嗰个制造商咧，就会顾住自己啊嘛。点知唔好讲话美国、欧盟咧，就已经睇穿咗。就一定要咧，系以增加关税嚟到咧，系应付。咁你嗰阵时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全个世界个地球就系咁大啫。你自己嘅市场咧系内需，变咗嗰个咧系经济需求同埋消费力啊个意愿下降。你又咧系计划经济，大量咧系补贴产能，呢啲咧过剩嘅产能怼到出去，又系要兜平。咁你 Make in China 永遠都係以 cheap cheap cheap 三個字係嚟到用血汗工廠嚟到標榜啊，係你嗰個為人類使命方向嗰個性質。喂，你覺得咁樣落去呢個係辦法咩？啊，呢個全國啊吹走好多年啊，呢啲用戰狼又好，小粉紅又好，小紅書又好，係冇辦法啊，係鞭撻咒罵啊，同埋咧係一味咧係喝令芝麻開門。按苗助长是没办法令到个经济呢是变得更加好的，是不是鲍生？ 没错，因为呢中国的内卷呢，以往西方都有类似的一个学术的字眼或者经济学的字眼，就叫恶性竞争啊，或者是叫做垄断啊，通过降低价格啊去占有个市场啊，这些都是呢在以往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出现过的状况。但是中国的内卷呢是很特別的，特別到一個地步呢就有中國人特色了。大家看看這個圖片的畫面，他說呢寧願攰死自己都要餓死同行，即意思是就說呢自己攬炒，即使自己攰到死呢他都要將同行拖落水。這種心態呢，我打個譬如大家會容易啲明白。除咗減價戰之外，譬如話一間公司因為經濟唔好啦，嚟緊可能要炒人啦，於是咧啲員工為咗自己唔好俾人炒咧，就喺老細面前咧要扮勤力，都唔緊要，開始咧就加班，咁啊加半個鐘唔夠，你見到我加半個鐘，我又加多半個鐘，於是一路加，加到半夜都唔收工，而且唔止唔去廁所添，唔去廁所，因為咧唔去廁所代表勤力啊嘛，於是我忍。结果引到啲员工可能有尿道炎啊，可能身体唔好啊，熬夜跟住又翻唔到屋企啊，最后咧 呢班人呢啊，好似行尸走肉咁喺公司里面根本冇生产力嘅。但係佢哋为咗要取悦个老板唔好俾人炒呢，就用内卷式嘅方法呢去进行竞争。表面上係勤力，表面上係增加嗰个产能，但係实际上係对公司係完全冇一个贡献嘅。呢种就係中国式嘅内卷。而且而家种内卷呢甚至蔓延去到学校，有人话呢从幼稚园开始，中国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内卷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啊、我要表现更加多、啊、我要熬夜、啊、不睡觉都要温习、啊、或者我要参加多些活动、啊、我要做多些、即贡献给老师看、啊、通过这个过程里面呢去争取一些呢得来不易的机会，或者是取悦、啊、他的上级或者领导。咁呢啲内卷式嘅文化，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去到大学，再去到职场里面加班啊、熬夜啊、取悦上司啊，呢啲咁嘅恶性循环咧，已经喺成个中国嘅社会嘅底层，甚至中层咧，已经啊蔓延或者系成为一种文化咯，我叫做。咁呢种情况咧，再去到生活上，唔好以为咧，净系去到大老板啊，譬如话小米啊，呢啲咁嘅汽车嘅竞争里边咧会内卷。譬如话你饮一杯咖啡，或者你开一间普通嘅咖啡店咧，都系内卷。因为近年咧，中国嘅外卖平台咧就链得好犀利，全部人补贴战嘅，差唔多咧系要贴钱去送货咁滞。咁而且卖咖啡，譬如话 Starbucks 啊，即使呢个国际嘅牌子系以往喺香港都卖紧四五十蚊杯咖啡，喺中国大陆咧系原本由呢个九个几人民币系降价去到成大约五蚊人民币。咁啊，呢种情况咧更加令到中国大陆自己的品牌，例如瑞幸咖啡，是再跌到呢比 Starbucks 更加低的，更加不要讲其他呢、没什么知名度的咖啡，可能去到呢一些减价的时候去到 0.99、啊、人民币这样。这些究竟他们这样做法有没有、盈利的可能，还有根本这样是蚀做。这样蚀做之后，这些员工其实他们的福利和人工一样是会水低，就人工低。啊！呢種情況咧，就令到成個中國嘅經濟點解會進入咗一個惡性循環咧？就係咁樣，因為咧，所有人個收入、所有公司嘅收入、利潤，全部都係內卷嘅情況下咧，唔會有人逃得出呢個漩渦，冇人可以獨善其身，甚至咧，呢個漩渦嗰個旋轉力啊，越充分發揮之後咧，係根本冇辦法停落嚟嘅，直至去到咧啊最後。啊！呢、這个市场咧完全崩坏为止。 特别系呢二十年内咧，各位咧有冇留意咧？中国每一次啊出现经济 GDP 啊增长嘅胜利咧，系必然咧系出现一波民族主义啊嘅欢呼。嗱、啊，譬如话比亚迪呢个汽车，系短短咧系一年半载之前咧，系你都会听到而家比亚迪犀利啊，代表咧系中国啊、那个汽车实业啊啊嗰个实力咧席卷全球。在欧洲的销量已经怼冧啊，是德国汽车。在这个时候咧，当嗰啲义和团式啊嘅小脑调整反射发作的时候咧，哇！欧洲啊个比亚迪啊系跑赢德国车，咁啊出现一种咧系民族屈辱啊，系洗雪而空的亢奋。啊，比亚迪喺德国市场点解啊系你怼冧咗啊呢个德国汽车冇嘢，你咪就系斗平咯？你系咪又就系斗 cheap 咯？斗平咪斗 cheap 啊！你就因为国家补贴咯，系嘛？系一架比亚迪啊，佢一只叫海豚型啊，吓、那、嗰个汽车嗰个售价咧，只系得33,000欧罗啊，远远低于同类德国制造嘅电动汽车，系嘛？呢、這个大众啊，即系 Volkswagen 诶嗰个 ID 三型啊，虽然啊喺嗰个马力啊上边同呢个比亚迪嘅海豚型咧系相近。但是德國的人工啊，同埋佢個研發啊 ，R&D 啊，佢投入個成本啊，都係好昂貴噶嘛，因為佢係名牌啊嘛。當比亞迪係用平價咧係打贏啊呢個 Volkswagen 啊，或甚至係寶馬嘅時候，你有冇諗過其實就係一種內卷咧？你用內卷啊攞嚟做武器，係用彎道超車嘅方式係打贏人哋嘅時候，你有冇諗過有一日呢個內卷嘅回力標？系亦都会发翻转头，系令到你嗰个国家个经济啊，系出现呢个收缩咧。啊，嗱，冇谂咧，下一分钟好快咧就出现，比亚迪咧已经由一个民族嘅光荣咧变成一个 problem 啊，变成一个问题。因为你喺德国啊，一旦你系跑赢咗系呢个 Volkswagen 嘅时候咧， 好快你喺大陸咧，你就要展開個價格嘅嗰個叫割喉戰啦。呢個係經濟規律嚟嘅，係冇得用隻無形之手去攣噶，你亦都冇得去鬥爭噶，冇得用去用隻手去治理噶，你點鬥爭咧？啊！你叫比亚迪个老细，喂，你而家不断降价，我而家拉你出嚟，好似1950年斗争地主咁样啊！啊，发动群众大会啊，发动全国啊，买咗比亚迪电动汽车嘅车主啊，喺天安门广场啊，系集合，然后将比亚迪嘅啊嗰个公司啊嗰个 CEO 啊，啊成班党委书记啊拉晒出嚟，叫佢哋低头认罪啊，喝令啊，点解你哋国家嚟到打击同埋危害啊，系中国嘅经济国家安全啊？跟住啊，由個黨另一個黨委書記去主持批鬥大會，嚇佢割價割喉，係搞到咧我哋個國家嘅 GDP 大受影響。你話應唔應該拉去打靶？嚇嗰啲群眾嘅車主啊，唔通個個話應該啊？嗱，呢啲咧就係以前嗰種叫鬥爭思維個基因一直遺傳落嚟。一睇睇到原來平唔係一件好事，係原來係一件壞事。於是就是鬥爭，所以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經濟的規律。一早都說了，死了那個前中國總理李克強的時候就說地攤經濟，地攤經濟就是人間煙火。那你有沒有想過地攤經濟一旦用國家去推動去鼓勵的時候，一樣是會產生那個價格的割喉戰，個個走去擺地攤，誰個走去租商場，正如個個在那裡做網購的時候，誰會走去逛百貨公司啊？你一旦網購流行的時候，百貨公司是不是要大減價？道理是一樣的，是吧？所以，中國的經濟 GDP 增長，是這個神話又好，這個謎語又好，是一旦是在西方世界，是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那個是讚揚，沒錯。這個是因為那13億人口裏面的廉價勞動力是大展神威，但它這個經濟和政治制度沒辦法脫離是以前它一路承襲下來共產黨是用機器和有形之手去操控。你現在好像香港一樣一路這樣想下來，你去操控一下你怎樣治理呢？現在香港的樓在這裡跌了，施永青在這裡喊救命了，你怎樣去治理香港這個樓價下跌的現象？怎樣去治理兩餸飯流行？怎樣去鬥爭？那些地產財團不肯出錢投地，是幫你催谷北區都會的時候，你怎樣可以令到地產商可以給錢買地？就個個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的時候，就用口號，用這些空話來治理經濟，結果就彎神了，是吧？所以整個中國經濟 GDP 全球的經濟增長龍頭之謎那個謎底現在終於拆開，就是這樣了。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下一集再會，拜拜。 你都知道現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 既然我們找到條橋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